在荒千改荒千改天际无限转开坏景色很快就被替代经过了才明白心愿不能被安排假设算不算耍赖不想等待追现在这起飞我要去体会你每个欢笑转开我犹豫可爱就快要来你的心我明白心愿不能被安排加速算不算耍赖不想等待追现在就起飞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